锵锵三人行，在我们这个节目啊，这个十七周年到来之际，咱们进了豪宅啊， 这个高大上起来。 没错，你看这个十七年前的4月1号，徐老师记得吧？这个那个时候我们还是穷家小户，但是到现在呢，哎，咱们得感谢咱们公司有个好领导啊，王友年同志，他率领着很多这个电脑工程师帮我们。你看，哎，徐老师你瞅瞅，帮我们做了这么一个高大上啊，让我们得到了一种香港富豪的感觉。 而且这桌椅是达芬奇是吧？ 对，新的， 就那种感觉， 新的，都是新的， 是吧？新的， 都是新的。 终于不用坐那个，一坐下去往后倒的那个。 没错，当然是好几个节目在共用了，就是。 那肯定。哎，对对对。 哎，这个真是哈，让哎徐老师谈谈我们到了新家，你的感觉。 很不好意思，后面放了那么多书，那不是显得我们很寒酸吗？哎， 不会的，因为那都是假的。那实际上我们背后全是一个绿的这个屏啊。但是你看，有败于今日这个电脑科技，这种东西好像英语叫什么 chroma key 啊，很什么的。哎，你看我们这个灯，你给徐老师，你发现没有？我觉得咱们这个新的这个宅院呐、啊，新的这个环境啊，让我有一种赌场的感觉。 没错， 这像是那个打扑克牌的那种赌神是吧？聚赌的一个小桌。 对，应该这里再站一个美女呢，是用来做庄的。哎，那就好了， 那就好了啊！盘腿往这儿一坐、啊。 对对对对， 这个想起来真是哈、啊，感慨万千。我们这个17年来，咱们这个这么小的一个节目，哎，徐老师，我还要跟大家预告。在不久的将来，很快我们这桌子又会恢复百罐金光闪闪的三个罐儿。 哦，还三个了。 对对对， 就不只是一个了， 挣钱多了。哎呀，所以你说这么小的一个节目， 真是让人高兴。 17年来， 十七年啊。 对，十七年来，咱们这个 十七年这个词有特定概念的，你知道吧？ 什么概念？ 17年，17年指的就是1949到1966。哦，在文学史上我们讲17年文学，17年什么什么，现在讲前后30年哈、 哦，就是从其实建国到文革爆发， 对， 是 这个是一个历史时期。 我还能给你接上，你是1966年吗？到1966年，我呢出生于1967年，而我的名字文涛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波涛。哎呦，瞧瞧，哎呦， 好，那行， 历史感， 厉害， 历史感出来了。 今天我们分发一下任务吧。 不，我还是讲一下这个金罐的事儿。我主要是有些话就为了让观众听。 谈的就是金罐，这哪像文革？ 有些话我是为了给他们楼上的那个管理层听，你知道吗？像我们这个小节目啊，做了17年，一方面呢，给这个祖国建设一直在献计献策，当然有时候也添了一点乱给祖国建设，但是在这个同时，我们还能挣钱。哎，能够为公司这个创造利润， 那不用 你说说， 那不用哎， 所以说嘛， 我们没什么多钱，对不对？ 这是好，这个咱还是讲点高大上， 对对， 因为咱们到了这样一个豪华的环境，我认为呢，我们就可以讲一讲豪车的事儿。哎，知道吗，徐老师？ 怎么了？ 你不是对北京的这个跑车相撞最感兴趣吗？ 对对对对对， 我跟你说，你 改变中国历史的一次撞车，哎， 那谈不到，但是这个改变了很多人的兴趣，就是4月11号吧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 哎， 夜里9点半到10点之间，在北京的一处隧道，一辆绿色的兰博基尼啊，一辆红色的法拉利，兰博基尼的车头撞得粉碎，你知道吗？这而且徐老师最感兴趣了，我要一说他就现场遗留下一只高跟鞋。 哦，才一只高跟鞋。 哎，现在据我的调查， 什么意思啊？ 据我的调查，兰博基尼这边座位是一位女性，这位女性是受伤者，当然这可能也不重，遗留下一只高跟鞋。然后呢，哎，你可以先看看照片啊，咱们这个全民同欢一下，就是说，哎，不能欢乐了啊，这是肇事啊，看红色法拉利。据北京一个超跑俱乐部的负责人现在赶快摘，说这车都不是我们俱乐部的。他说他估计啊，这辆法拉利如果是新车的话，大概500万。嗯， 有这么贵吗？ 他说的那个超跑俱乐部的那个创办人。然后你看下边 撞，趁机炒作， 车头撞毁的这辆绿色的兰博基尼。嗯，他说呀，这辆绿色的兰博基尼这种型号，即便是新车啊。那意思他有点瞧不上，他估计也就200多万。我是在报道里看到，咱们不懂这个，都是咱买不起的。你再往下看，哎，你看撞了这个隧道16米长70多平米的这个墙皮啊给铲下来，你再看下边，哎，这就有意思了。 这是什么？ 这就有意思了。你看，一个旁边还有车，这个车门给刮成这样哈。你知道呢？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个车是富二代飙车。但是北京公安方面的这个交警通报哈，经公安部门进一步调查取证，于某、唐某这俩一个20岁，一个21岁，这俩存在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违法行为， 就赛车了。 就是瞬间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160，160公里， 那不算快。 啊，徐老师经常，徐老师平常 如果是在 160赛车，这 市区赛道是不是市区的公路 这 不是赛道， 加长速度是？ 不是，你在德国开车，你要开160，旁边刷刷的超过你， 这是国旗， 人家根本没限速的。 徐老师，你要注重国旗， 你忘记了这是在哪里？ 这是北京啊， 雷宝街，你我跟你讲，你一般的车，就算 BMW 吧，它那个时速哈，160是140是中间。 行，徐老师，你这个就不接地气儿了。你要照这个郭德纲的相声来说，在北京你每小时能开10公里，那就风驰电掣，那就是这160，那简直超限速度。 对，然后呢？你说， 然后呢？就现在这个就人肉，就网友就抄说富二代，说还是什么官二代。好，这个开 那么容易被抄，这机密啊，这国家机密、啊。 红色法拉利的这个是个北京人。姓唐的，然后呢，这个兰博基尼的这个登记呢是个长春人，俩人都是无业小伙子。然后呢，这个有意思的是，兰博基尼他的这个父母亲，他父亲反正就说我们都是普通人家，我们也不是特别有钱。说这个车是谁买的呢？说是我小孩炒股买的。 谁？ 这个小孩， 他儿子 炒股票。哦，这两天香港股票 炒股票有了钱，当然也加上一点父母给的钱，说买了这么一个兰博基尼。 然后呢？ 就是这么个情况。然后家里人就说了，说情况，说你说是飙车，倒不是飙车。他说呀，当时下雨，是这个隧道里啊有一小摊，有一滩积水。 他们要加速跨过。 两辆车咵停在积水面前徘徊不前，因为怕这个水位高了呀。不是会坏车吗？所以他说，但是我们家小孩最后想了想，决心呢试一下，所以一踩油门呢进了水，一进这个水呢，兰博基尼就开始打滑。我估计兰博基尼厂商可能也不太高兴，是吧？说这一打滑他就失控了，哇，他就转，砰一下子。太好了， 我觉得今天讲这个事儿是不是不太好彩头啊？ 为什么？ 我们今天搬进了个豪宅，就讲这个豪车相撞。 对，咱就得讲高消费层次的事儿。以后我不能再聊草根的问题了， 对吧？ 环境不一样了。 对，那行，那这个事儿到底为什么说的那么严重？这事儿我没搞明白是什么呢？大家都说这是个大事儿，它有多大呢？就两个名牌车相撞，好，就算是富二代相撞。那又怎么样个改变中国历史呢？有那么严重吗？ 我们改变中国历史是另外一单车。 哦，是另一个车，不是这 个 吗？ 对 吗？ 对。 这个车是不是我们不知道？到底是谁是谁不知道？常规来说呢，这种车相撞呢是合理的。我相信是合理的。首先你想， 我同意。 首先你想，你开的这种车哈，你在香港也看到这样的车，好郁闷呐。这种车驾来香港，驾来北京啊，就是亏了他们了。你说你要站在车的角度来想想，人家是为250公里设计的，人家到了你一个地方限速100公里，你说多郁闷，以车的角度来讲多郁闷呐、啊！你明白这个意思？就像梅西到了乒乓队啊， 你还没说， 就是这样的意思啊。 你还没说以油的角度来讲也很郁闷。 他们，你平常可以看到，你在香港都经常可以看到，他一点点路好，他就踩到拼命一下，呼一点，然后你再追上去，他红绿灯他又停住了。 但你那你 他根本没法动，对不对？ 但你这么讲的话，那么你在北京、香港开路虎，不难道也很郁闷吗？对，人家那个是英女皇，她开去苏格兰高地沼泽区湖区逛， 开路， 然后你在北京就堵在路上。 开路虎虽然郁闷，但是还有点好，它至少高，塞车了，它还能望过前面， 有视野是吧？ 知道前面哪里塞车。 原来是为了塞车。 你想跑车又低，前面要是一个随便什么货车冒出的气，又全对着你喷，对不对？开又没法开，平均5公里到10公里，在四环。我就是在北京，所以呢，开这样的车呢，它一旦有机会，我想啊，假如你开这样的车，一旦有机会，前面没有堵车了， 他想稍微开快一点，安慰安慰他这个美女车，他是不是也合常理、啊？ 那就是， 所以就撞， 那就是， 然后就撞。 第二就是开这样的车，多数是年纪非常轻的人。嗯，对不对？像我们这样， 对，我不大 喜欢开这样的车。 我上次就试了一辆车，咱们一编导买那个车，我发现我就不太喜欢这个，就是它讲究的就是提速，比如说几秒还是六秒，就从零大提速到100。可是你这像咱这岁数的人呐，他一踩油门，我刚。 不过这个呢， 这个我那个提速的快感， 对，我说那叫干什么呢？ 不过这个呢，有可能是这样，你年纪还不够大，嗯。子东老师呢是一位心脏不好， 对， 那你呢？ 我心脏也好不到哪儿去、啊、 你年纪还不够大，为什么？我也见过很多男的是这样，就我们也都认识，咱们也有朋友开保时捷嘛，对吧？年轻的时候觉得这车这太土豪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开，到了五六十岁就男人那股劲儿就来了， 不是开，就 女朋友不敢找，家里都有老婆，那怎么办？就弄个车吧， 就更年期象征， 就这种，你懂意思吗？ 美国有个电影里专门说过，是讲一个男的各种各样的更年期象征，其中就有一个50岁买保时捷， 没错， 太多了，很多那种开保时捷法拉利，我跟你讲，那车门一开出来都是秃头， 哎，对，所以说这个一个是枪，一个是跑车，都是男性荷尔蒙的延伸。 然后呢，除了那个好车开不快，开车的人年纪轻，你在美国年纪轻的人保险就贵，对不对？还有第三个，一般来说开这样的车的人家里有钱，我们只是一般来说，而且这个钱是来的比较快的，要么是大官，要么是什么 炒股吗？ 哎， 炒股吗？ 或者是什么山西煤矿啊等等。那你想这三个因素凑在一起，你有后者的这个官二代、富二代身份，开车当然也就特别横一点了。哎、 对，这个 所以概率上是出事情机会高。 我今天看新闻，我说这个炒股啊，可真是让人恨呐、啊。就是说，你看说这个 自己没买，他就恨了。 就说这个赵薇和她老公啊，就一个股票一下52个亿。你想什么章子怡这下王峰也不用开演唱会了是吧，你就也一下10几个亿，我的天，这是鼓励这种不劳而获呀，是吗？ 对，你可不爽。 对， 为什么我没份呢？ 对， 为什么 十七年到了， 大家都认识，对吧？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我忍不住还是想夸夸咱们这个豪宅啊。哎，你看文道，哎，你给一个文道，哎，你瞧瞧，哎，文道，你背后这个是书架，你瞧瞧这个书香，感觉文道就应该在这个情况下，你说是不是？ 就应该在一排假的书前。 你看我背后还有一张我的小照，我说这该搞个人崇拜。哎，文道说说。 那我想说这个，就我因为我对车一向不是很感兴趣，我又不开车，大概是我男性荷尔蒙不够嘛。那么我是 你都去了别的地方？ 对，都去了别的地方嘛。然后呢，我是前阵子呢。才小的一件事儿，原来很多这些外国车到了中国都是有加长版的， 对， 是吧？像奥迪， 对， 什么 A6 A8，或者是 它有个 L， 对，有个加 L 就是加长版。 说原来这些加长版是主要是在中国销售， 对。 但这个呢，我是特别不能理解。当然，很多人都跟我说，那是因为中国人喜欢车子长一点，阔气一点， 好卖一点。我觉得美国才好多那种加长车。 不是，美国这 limousine 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车， 它是另一种类型。它那个车原来怎么样，它也就怎么样。奥迪去了美国也就那样。但美国你要长车呢，根本就是租一个林肯的或者凯迪拉克那种大长车， 对对对， 通常是搞毕业派对啊、结婚用的嘛，对吧？那么说回我们中国这个加长版，我觉得很古怪。就是我在北京看到，后来我知道这事，我才开始留意，真看到很多加长版的车都是堵车的时候看到的。北京这个地方，就开车基本上就是停车那个概念。 对，公共停车场。 你真要找停车的地方呢，它是这样：你要真要找地方停车，找不着；你要开车的时候，就变成停车，是这么一个地方。其实加长版的车是尤其不适合，尤其违法。 你知道啥道理吧？其实呢，正常的车呢，它是有比较窄的、中等的跟宽的三种， 啊啊、 比方说。BMW 吧，它有3系、有5系、有7系。 是啊， 中国的顾客呢，他希望用5系的价钱买到7系的尺寸。所以你看在中国很少人开宝马7系的。但是5系加一个 L 呢，价钱没贵多少， 但是后面的位置就宽了。 没错， 这个老板呢，他这样就比较经济，又能做老板，因为七系主要是给老板做的。一般的人自己开车的人不 care 后面位置有多少，有很多非常好的 SUV 啊，后面的位置并不宽的。但是他们呢是自己坐，要司机，但是他又不愿意买七系。 可是我想说，比如说为什么 或者不愿意买奔驰 S 系。就是他用E class， 所以中国今天的我们的这种城市的面貌，堵车堵成这样，其实我们应该学一学像日本或者意大利。你们看到日本、意大利这种国家，这两个国家都是特别多小车。你比如说像意大利的话呢，那个 Alfa Romeo 爱快，我们大陆也叫爱快罗密欧，对吧？他出一款小车很流行，那是因为意大利，你知道那个很多小城市路特别窄，那石头路。 对，佛罗伦萨。 那日本呢？你像东京。也是人多车多，那所以他们都流行开小车。就算是很有钱的人，我看到他们有时候也是坐小车，而那个小车真的小到一个地步，是日本之外都没见过的。但我觉得那才是适合环境合理的开车嘛，是不是？哎， 但是你怎么能让有钱的人自愿按照你说的去选择呢？ 不是，你理性一点想嘛。你比如说 他怎么不理性呢？ 我觉得 他买得起， 就是不同的理性， 他上亿的钱他就要坐这个车。那么 那个中国呢是跟美国接轨，中国跟美国就太相像了。你美国也是这样，你在纽约你街上一半都是 SUV， 中国就是车是要大要高，这样才比较舒服。欧洲人是为了这，我之前看过他们一个小的 smart， 那个奔驰的一个小的 smart， 你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吧？欧洲不是停车都很困难，就停在街上吗？他可以这样直接开进去， 对，是啊， 就人家是这样停的吗？他的车可以这样开进去，在里面停吗？ 对， 日本呢是车倒不小，但是他们很少开车。中国的最主要的问题呢，其实呢财经的片里都讲了，就是使用车的成本太低。因为在东京也好，在美国也好，在纽约、在东京，没人开车，是因为你开了车走不动。你上班不能靠它，另外停车太贵，香港也是嘛。香港你要你开车到公司上班，你一个停车费就至少3000-4000，家里有3000-4000，你别的不讲，两处停车费一个月就7000-8000。北京你看大家都有办法，在公司里边周围各种各样的方法停车，尤其是领导特别有办法了，对不对？叫下面秘书帮你去停车了， 他不用担心这个问题。 所以中国的大问题是为什么这么缓慢？路很近还用车，就是因为停车的成本低，就这个原因。 而且你知道他这个飙车的这个踩，他要好像绕着几环这么转一圈，这个油就完了，就踩一脚这就是800块钱。而且他必须得加那个最高标号的98号的那个汽油， 那油吗？ 那就必须加那种油。 是不是受了那狂野时速的影响？现在这个片子 徐老师说的对， 爆得不得了。 徐老师说的对，你看了这电影了吗？ 看了。 这个你知道，甚至有人说呀、这个一开最早的时候，有网友说啊，说这是那个速七的剧组有意制造的，因为就是那天晚上，就是那天夜里0点，他这个首映。然后就在首映之前2个小时发生了这个 跑车相撞。你知道那片子吧？在中国现在打破所有的记录， 我知道 单日的记录、夜场的记录、什么什么的记录，票房第一天全部打破。 你觉得为什么？ 那么好看吗？ 我看了一下，故事很简单，但是这个片子现在就是我也搞不清楚。 我搞得清楚， 你说说看。 我跟你说，我要给你引用好莱坞消费者报，还是好莱坞 有个消费者报。没关系，你说吧， 小 维乌，反正有个 小维乌，好莱坞什么报， 小维乌 报道者，一个 好莱坞报， 反正是就言之有据的啊。他有一个，他是 言之有据， 他有一个影评说的很有意思，就说啊，这是一部愚蠢而巨大的电影。他愚蠢的让人感到无可阻挡的愉悦。你看这个就是我跟你说是可以看完的。我一开始也不大看，刚开始看也觉得有点看不下去，我还去上趟厕所，我觉得根本就可以出去一趟。但是呢到后来我就发现啊，我跟你说，就等于就是这就是电影工业，有些东西它这个做的效果，这个电脑特技还是车这个相撞的这个特技啊，有动作片的一切了，武打格斗做的挺靠谱，对吧？撞车、开枪、枪战、爆炸、毁坏城市，我就说有些东西啊是人的生理上你没法不看的， 比方说要是一个车从第一辆楼里撞出来，撞进第二个大楼，第二个大楼撞出去，撞进第三个大楼，你这么你就这个你总得看吧。 这是电脑做的，这是电脑做，90%是实拍的，据说毁了200多辆车， 230多辆车、 毁了200多，用了300多辆车，毁了200多辆车。你这其实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武侠片，不过武侠呢它斗争的手段呢就用车，所以喜欢车的人呢着迷的不得了，因为他用到了各种各样的牌子，里面讲究的不得了，就正派角色跟反派角色用的车子的这个年份呐、这些典故，所有车背后的文化，比方说正面人物用的70年代的 Dodge， 就是这种美国的老车，反派人物呢全部是奥斯顿Martin。啊，这个玛莎拉蒂就是欧洲的名牌车， 有 用很多这样的符号的， 有讲究，有讲究。所以，而且我跟你说，他就是我为什么我说就是荷尔蒙啊，他一切都是只给的，你这么只给，就包括还有一个就是美女啊，这个 有车模吧，这个 色情就完全是色模，两个车，你想在多大象征，两个车在这儿整装待发，呜呜呜准备开，然后一个女的拿着那个号令旗儿从背后从屁股后边拍，这女的小裙子掀起屁股来，哗，就是这个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彻底的。 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个，咱现在都重视消息来源了啊。文章来源是第一制片人作者刘定坚，刘定坚他说了一篇文章，就说国产片严重落后的五大癌症。你说他总结的也值得咱们谈谈。他说，第一，接地气儿是国产片共同的目标，什么《致青春》呐、《西雅图》啊、《泰囧》啊，都是国内民众有共鸣的内容啊。哎，自然容易取悦国内观众。他说。但是好莱坞电影不可能具备这么接地气儿的穿透力，但是呢当国产片集中接地气儿的时候，好莱坞却满天飞，钢铁侠、蝙蝠侠、什么什么侠飞呀、飞非常离地啊，内容都是幻想无限创意，看一下全球最卖座的100部电影，绝少这个接地气儿的，他们都是借题发挥，想象无限，所以他认为国产片眼光狭窄是致命的重伤，故事永远困在小小的死局里啊。二就是我这个国内灯光组、摄影师、道具、剪辑、调色、调光到收音，是吧，提供这些专业技术服务的都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色，农民工，然后整个地球上只有中国人的电影业充斥着农民工。他说，我当然明白农民工的好用啊，但是我也想让大家思考一下，为什么好莱坞不雇佣农民呢？为什么好莱坞偏偏要电影专科毕业生还要挑技术最好的呢？难道他们的大学毕业生挺容易管理的吗？等等，以农民工团队跟好莱坞大学精英 PK， 太搞笑了吧？然后三， 瞧不起咱们农民 兄弟，对对对，瞧不起工农兄弟， 政治不正确。 对，创意工业理念，他说什么是创意？就是创新、冒险、尝试、突破、实验。国产片的思维刚好反过来，不好创新，风险大。不能冒险，输不得，不敢尝试，怕失败，不愿突破，无必要，不应实验，太浪费。所以呢，大家国产片都是走的老路，一个什么火了，大家一拥而上。但他说什么是老路？老路就是死路。然后再有一个技术层次脱节，哎，这讲跟你有关。说中国人呢，一直喜欢琢磨文字，到现在就是琢磨剧本啊、对白啊。而美国人呢是数码科技降临啊，他琢磨的是电影要发展画面影像技术，而不是文字的技巧。他提出这一点。第五，团队组合及管理，就是说，中国人管理的癌症思维是用人为亲或者为便宜，一人得道则鸡犬升天。某个村有人当了导演，身后总是跟着大群的同村兄弟。然后呢，这些国际化、标准化、矫情效率，这些制作电影的普世价值，在中国人的圈子里不受重视。这位刘定坚， 可是这个说法，我觉得有了说法我赞成，但有的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。 你可以批评他。 你比如说像剧本，我觉得这个讲法太简单了。好莱坞并不是不注重剧本，恰恰相反，好莱坞是非常注重剧本。尤其是越是科幻大片，他越重视剧本。你比如说像那个《星际穿越》， 人家是什么都厉害， 他是整个从本子开始就已经构思了太长太长的时间了。反过来，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是败在剧本，而不是剧本太讲究。 咱们好像哪儿都败了， 农民工是不败，不能这么讲。 这个《狂野时速》是三个场面是印象很深，一个就是你讲穿大楼， 对， 另外一个从飞机上汽车，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， 汽车把直升机打下来。